周博士，我想问下咧，你用咩嚟洗手噶？ 佢用咩嚟洗手啊？用水嚟洗手啦。 唔系啊，碱液啊，碱 冇都冇，差唔多完全冇。 咁你去厕所咁点啊？ 咁点咪洗手咯？ 就系咁用水咋？ 系啊，哦，我哋有酵素。如果有需要嘅时候咧，觉得有需要嘅时候，我用酵素咯，即系环保酵素啦。 哦，酵素可以用嚟洗手嘅。 诶，非常之好啊！吓，我哋嘅餐厅全部都用呢啲噶。 唔系，因为嗰时我听过你讲话，你唔建议用嚟洗头啊嘛。 系啊，系啊。 咁我以为系身体吸收系唔好嘅。 系唔好啊，梗系唔好咯。 咁但系 你讲酵素，你讲啊酵素，酵素系啊系好。 嗰 时 你唔建议用酵素嚟洗头啊嘛？咁你用你要用嚟洗手，咁都会由皮肤度吸入身体啊嘛。 吸入身体冇问题，点解要用洗头咧？啲人唔中意嗰啲味啫嘛。 我唔中意啲味啫， 系咯， 唔系因为佢有菌。 唔系啊，咁啊，你如果唔中意啲味咧，你洗完之后搵啲青柠捽一捽佢，咁就好味啊。 我完全系因为啲味咋， 系啊， 冇问题噶， 冇问题。 吓， 冇问题噶，啊。 哦，咁你就用嗰啲嚟洗手。 洗手咯。 哦，咁得啦，咁我买酵素嚟洗手，因为你知啦，嗰啲碱液咪好多啲 chemical， 特别个 SLS 嘅，一定有噶嘛。 好多都有啦。 我洁癖嘅，我一日洗好多次手噶，我一掂啲嘢食我就要洗手噶啦。咁我死啦，成日咁多啲咩 chemical， 我好惊咯个心情啊。但系因为如果你用番碱又有一个问题。因为你整湿咗佢咧，可能会滋生啲菌噶嘛，咩成日咁成日湿，成日湿，咁我觉得系好唔合卫生。 不过你都要注意咧皮肤嘅保养噃。 点解啊？ 即系你洗得多手咧，即系你枕住洗啦。 系。 你皮肤嘅即系干燥啊、煮苦手啊等等嘅问题都要记住。 我咪搽翻啲 cream 咯。 咁咪得咯。 哦。OK， 好多谢晒你，拜拜。 咁我补多两句啦，吓话翻俾阿黄小姐同埋其他嗰啲佢所谓洁癖嘅朋友听啦。其实冲凉又好，洗手又好咧，好似沈大元讲咧吓，洗得多未必好噶，因为我哋个身体唔系设计嚟俾你成日洗成日冲噶。每一次我哋冲凉嘅时候、洗手嘅时候，其实系破坏着紧个皮肤嘅生态噶。 嗱， 嗰啲话番碱咁吓，你用番碱都好过啲咩液好多啦，系咪先？ 都好难讲。 但系咧，其实番碱系好碱性噶，碱啊嘛吓。咁咧，我哋嘅皮肤本来就系微酸性噶嘛。咁如果你猛咁成日用番碱搽到成身都系咧吓，咁呢个身体嘅皮肤咪变咗微酸性咯。就未变咗碱性啦，碱咗之后有咩坏处呢？就系、是、只有喺酸嘅环境之下咧，酸酸地咧，啲细菌咧就唔会喺度乱搞发围 啊。 咁所以咧，冲得凉多嘅人，洗得手多嘅人咧，反而不健康嘅。而家已经有统计嘅数据证明咗呢样嘢啊。咁当然啦，好似而家今日三十几度天气，梗系要冲凉啦，系嘛？但系有啲人好冻嘅天气。吓、啊，咁啊冇需要成日冲咧。 不过亦都系睇下你自己本身嘅职业啊，你本身平时工作做啲乜嘢 啦。如果你做嗰啲好污糟嘅、好多尘嘅嗰啲， 或者好多菌嘅，咁一定要 系啦。 好啦，跟住袁小姐。